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我叫郑瑶，来自 VIP Kid。 人们都说患难见真情，那接下来我就为大家带来一个小故事，名字就叫患难见真情。杰克和本是一对好朋友，一天他俩结伴去森林探险。当他们深入森林的时候，突然听到一个声音。那是什么？这声音真恐怖。本说，啊，是熊，快看，熊。杰克边说边迅速爬到身旁的大树上。本试着爬到树上，可是他做不到。 我怎么办啊？快帮帮我， 本朝杰克喊道。可是杰克什么也没有做，熊来了。本赶快躺在地上装死。熊看看本，绕着他走了几圈。本赶忙屏住呼吸。熊又低下头闻了本，以为他死了，然后就走开了。杰克看到熊走远了，他才滑下树来叫醒本。熊刚才跟你说什么了？杰克好奇地问本。你刚才为什么不帮我？难道你没有听到过患难见真情这句话吗？本大声地喊道。 I'm teacher Kevin from VIP Kid. Today's story, 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 Jack and Ben are good friends. One day, they explore a forest together. When they go deep into the forest, suddenly they hear a sound. What's that? The sound is so terrible, Ben says. Oh, a bear! Look, a bear! Jack says and climbs quickly on a tall tree. Ben tries to climb on the tree, but he can't. What can I do? Help me, please! Ben says to Jack, but Jack does nothing. The bear is coming. Ben lies down quickly and pretends to die. The bear looks at Ben, walking around him.Ben holds his breath. The bear smells Ben and thinks he's dying, and then the bear goes away. When Jack sees the bear going far, he slides down the tree and wakes Ben. What did the bear whisper to you? Jack asks Ben. Why didn't you help me? Have you not heard the sentence? 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 Ben shouted.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大家晚上好。 嗯，还有咱们的老朋友啊，首都图书馆的副研究馆员，旧经一瞥的作者张田，欢迎甜甜。 哎，大家好。 嗯，甜甜先回答我那问题哈， 嗯， 带仓字儿的这些地方是不是就是前身就是一些粮仓啊？ 对，就是，嗯， 基本上就是，是吧？ 对，不是基本，就是， 哦，就是，是吧？好啊，其实带仓字的地名还挺多的哈， 嗯。 我刚才就随便一想，好像经过北新仓、南新仓，一会儿咱们再具体说哈。 嗯， 提醒各位的是，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平台还是等待大家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我们上下半段还是各有一道问题，您都答对了呢，有机会获得由北京文艺广播提供的一份小奖品啊。那张鑫还是咱们先把问题抛出吧，咱们带着问题来一起聊， 嗯， 好吧？ 好， 嗯， 就是元代的科学家郭守敬，他主持修建了元代的通惠河， 哎， 使得这个漕船呢可以直接把粮食运到什刹海。 嗯 嗯，那么在我们现在哈，有郭守敬雕塑的地方有这以下这几个地方，哪里有郭守敬的雕塑？ 哪里有还是哪里没有？ 哪里有？ 哪里有啊？ 哦，对，哪里没有？ 对，得说准了啊！ 对对对， 就是这些地方，哪个地方没有郭守敬的雕塑？ 对， 雕像啊， 嗯，有四个选项， 嗯， 选其中一个就行。嗯 ，A 是南新仓 ，B 是郭守敬纪念馆 ，C 是昌平中心公园 ，D 是庆丰公园。 哎，啊，您听清楚了，这四个地方哪个地方没有郭守敬的雕塑啊？ 对，昨天的节目就是说的庆丰公园， 哎啊，是吧？ 我 然后那个，其实大家可以 排除法 想一想， 啊， 这些地方都在哪儿？南新仓，应该是在东四十条那块儿。 嗯， 然后像郭守敬纪念馆，你们俩去过哈？ 是。对，我是先排除一个答案吧，是吧？要我猜， 嗯， 您郭守敬纪念馆要没一雕塑，那我们别的地方找也太没劲了，是吧？ 对， 那就看看另外这三个地方哪个地方没有郭守敬的雕塑。哎呀，这搜索我的记忆啊，还真是不太敢确定啊。好，我们等待各位听众朋友的答案：南新仓、郭守敬纪念馆、昌平中心公园、庆丰公园这四个地方，哪个地方没有郭守敬啊这位先人的雕像？好啊，那今天我们就是关注一下这个运河文化带啊，咱们北京段的文化遗产当中的粮仓啊，这粮仓还是有很多很多的。确实啊，刚才这个我也说了哈，这个听评书啊，听小说啊，一说过去的事儿，那必然是吧，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恨不得都跟粮有关，是吧？ 嗯， 尤其这个没有一般等价物的时候，或者说一般等价物它不是这银子，它不是特别方便的时候，那给这个官员是俸禄，那就是按米算呀，是吧？ 真是，我记得我采访那个武英大鼓的，他们就说，他们一般过年出去上灯会上说书，就是有的给他们粮食，也有给他们钱，都可以。 对， 嗯， 所以说呢，这粮食当然它是非常重要的。你说你什么没有都行啊，就业余文化生活，咱们今天是很丰富了，但是让你一顿不吃饭试试？哎，你别说一顿不吃饭，一顿不吃肉试试？好像现在都不行，是吧？哎，所以说这个粮食啊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那为什么北京这个地方这么多的粮仓，又有哪些粮仓，是吧？今天我们还能够看到的当年的粮仓的这个文化的遗迹是什么样子，而今天他们又变成了什么样，那今天我们就跟张田好好来聊一聊啊。 好的， 好吧，那咱们就先头说啊，这个北京的粮仓有哪些吧，是吧？ 是先咱们倒的时候从元朝说吧， 啊，就是说一说它的这个历史发展哈， 对对对，从咱们说一下， 嗯， 就是大家都知道呢，那个忽必烈定都这个大都，也就是咱们北京以后呢，这个政治文化还有经济的重心呢，就由南方呢转移到北方了。除了这些以外呢，还有大量的这个南方的人口向北迁，为了赡养这些大批的这个皇室贵族啊、文武百官、士兵还有这个百姓， 嗯， 首先呢就要解决他们的吃饭问题， 可不是？ 然后对呀，啊，然后怎么解决呢？那就是利用了这个京杭大运河，把这个产自南方的粮食呢都运到了这个北京。因此呢，这个京杭大运河呢，就是在元朝的时候把终点站呢修到了北京。 哦， 在开凿这个通惠河之前呢，这个运到北京的漕粮呢，主要都集中在了通州。 哦， 为了 对，储存这些这个槽粮呢，便在通州呢建起了不少的粮仓。 嗯， 有一本书呢叫《经世大典》，这本书呢是在这个元中晚期官修的一本大型的这个证书，它这里头呢就记载了这个通州十三仓的名称，还有仓熬的间数及这个容量。我呢就说一下它的名称，因为那个东西太多了，所以我就把名称说一下。有这个奶鸡仓、吉子仓、复眼仓、庆丰仓、盐丰仓、足石仓、广储仓、乐穗仓、营址仓、富有仓、南迪仓、德仁府仓，然后还有这个杜舍仓。我大概统计了一下呢，这十三仓呢共有仓熬呢756间，储粮呢可以达到1,447,500担。 哇， 很多是吧？ 啊， 对， 这个是元代的时候， 这个是通州，仅是通州一地， 通州一地啊， 对，然后 这么多的仓， 对、 啊， 因为在京师呢，一般就是有两仓，就是从元代开始就有通仓和京仓，这、我刚才说的就是通仓，还有京仓呢，京仓就是在这个就是京师里头的。当这个槽粮呢，就是说没在通惠河没开凿之前呢，这个槽粮呢要运到北京呢，主要都是用到通州以后呢，就是用这个马车陆路的方法就拉进来。 嗯， 后来这个不是修了通惠河以后呢，这个船呢，槽船就直抵了这个大都城的这个积水潭，节省了大量的这个时间运粮的时间和费用。 哎、这是你想，如果他船直接到北京了，那我们就少一道工序， 对 吧？ 对， 你省着在通州还得陆路再运。那肯定又损失不少， 还花钱 是吧？哎， 然后呢，因为这样呢，就是京城呢也就盖就不断的加盖粮仓 啊。 这个据原始记载啊，当时京师共有京仓的22所，这个呢也是这个元明清三朝的时候京仓最多的一朝 啊，等于就是这个元代还更多一些， 对，元代多。然后这个京师大典呢也记录了这些这个京仓的名称，然后仓数和容量。我呢还是像刚才似的就把这个名字念一下就成了。 行，我们听听都叫什么名。 对， 先看现在能不能在某个地方能找到某种感觉，看有没有带遗迹的地方。 对，看一看 啊。 湘阴仓、千丝仓、通济仓、万丝北仓、永济仓、丰石仓、广筑仓、永平仓、丰润仓、万丝南仓、济营仓、维义仓、济基仓、营眼仓、大基仓、广眼仓、顺济仓、吕丰仓、基筑仓、广济仓、丰壤仓。这22座京仓呢共有仓熬呢1,223座，平均每间呢可以储存槽粮呢2,500担。挺多的哈，然后这个对，经过那个推算呢，这个槽粮呢，就是他们一共可以储存槽粮呢近306万担。按照元朝人口最多的时候，也就是元泰定四年，城市的这个人口呢是95万人来计算呢。这个22所这个粮仓呢，这个可以平均分到每人呢是3.2担。就是。近一年的这个口粮，这个元朝的3.2担是核心在多少 概念？ 对，我查了一下是152斤吧。 哦， 就是这样。对， 是这样的一个。那不同朝代还是会有变化是吧？ 对， 这个计量单位它会多多少少有些变化，但是不是会差很多吗？也不会差太多吧。 明朝我也查了，相当于是142吧。 啊， 清朝跟明朝是一样的。 哦，就是10斤是吧？ 对，差不多。 比元代少10斤这计量啊。那你说这是不是皇上鸡贼少还发点？这就不知道了。从计量单位上给你找点啊，给找点便宜啊。那我们说呢，这个它叫什么官仓？它是不是说给老百姓预备的吧？ 对，京仓主要是分给那个就是百官和军人的。当然，老百姓也偶尔也能得着，就是一般就是赈济呀，然后就是 可怜， 对，就是挺可怜的。然后还有一些就是遇到荒年的时候呢，政府呢按这个。评价呢，将这些粮食呢，就是卖出去，老百姓才能得到一些。 对对，这个在这个叫统计史上啊，我这前一段学到的，它叫敌跳是吧？就是 出米入米，在这个丰年的时候呢，那么他要把这些米呢要贮存起来， 对， 然后到这个荒年的时候呢，他再卖出去一些，哎，这样呢他就能够平衡这个收支嘛， 对， 省得你这个没有粮的时候，那你这一年该饿死呀，是吧？ 对对对， 哎，所以这个其实这个粮食的储备还有这个发放啊，这个实际上是咱们中国呀，就是国家这个统计学史的一个诞生，最早应该是这本著作在法经，那应该是李悝啊，就是我们说魏国的那个变法家啊，李悝他在法经当中是有这样的这个记载的。 对，这么悠久哈， 哎，这叫粮食的第一条是吧？因为他最早人们你人一多了，你吃粮食他就会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好，刚才我们是把这个从元代开始哈，这个北京就有这么多的粮仓，包括这个通州。 对， 好，那究竟这些粮仓今天啊是什么样了，是吧？ 今天 多数都找不着了，对吧？啊，那咱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聊。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的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玉河的亭桥水系，通惠河的浩渺烟波，漕运码头的昔日繁盛，皇家粮仓与黄牧场的古老传说。打开文化之门，大运河文化带系列节目第二季，继续带您探访大运河北京段的文化遗产。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好，欢迎回到《打开文化之门》啊！今天我们还是大运河文化带系列节目的其中的一期啊！今天我们关注的是北京的粮仓，也不光是北京了啊，还有这个通仓，对吧？那么刚才我们张天给我们说了一下，元代就有这么多的粮仓了哈。那元代的时候有这南新仓了吗？我刚才听半天好像没听着啊。 元代是那个其实有原有南新仓的旧址了， 旧址 就是它，只不过当时不叫这个名字， 不叫这名。那南新仓是什么时候建立的呢？ 南新仓是明代建立的， 哦， 应该是1409年。 那就是这是1409年的话，那肯定应该是比较早了吧，对吧？ 永乐7年吧。 哦， 1409。永乐7年。 对，我觉得 永乐时期建立的啊， 到了明代，就是在明代和元代之间有一个故事，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我原来其实一直就知道，就是元顺帝当时他是最后元代的最后一个皇帝嘛，他就是不战而逃了。其实明朝为什么统治者就是一直很紧张，就是因为当时元顺帝带着他的那些军事力量都走了，也就他保存了他的军事力量，随时可以打回来有可能。但是我当时其实不太了解他为什么会就是不战而逃，就我查这个粮仓资料的时候就看到一个故事，就是说实际上主要就是因为当时这个攻打元朝的人呢，他们把通州的那些粮仓给占了。就是他因为觉得他最重要的储存粮食的地方给占了，所以他就先带着他的那些 没有信心了，实际上 走了 啊，就等于是跑掉了哈。对对，所以就是朱元璋当时在那个就是到了这个南京之后呢，也马上就是发一文，对吧？就那意思说我就赦免你了，就是我政权合法，你们就拜拜吧啊。但其实后来我们知道，他跟这个朱棣两个人几次去这个北征啊，其实都没能最终把 这个元朝的旧部的这个势力给灭掉啊，以至于后来有这个土木之变嘛啊，那就看来说，哎，这个当时为什么能够让元人走，还是因为占据了这个粮草， 是 吧？这个是一个根本的一个要义啊。好，那这就是说到明朝，那明朝的京仓有多少座呢？ 明朝的京仓呢，一共是有11座，通仓最多的时候呢，就到4座了。这个根据这个《明会典》呢记载呢，这个京仓呢，我一会儿说一下，然后大家就会听到好多熟悉的名字 。 对，然后我再来说啊，这11座是有什么呢？旧太仓，旧太仓这个好像现在没有了，但是它的具体位置呢是在北京东城区东40条这个豁口南。然后新太仓呢，这个有新太仓胡同，就是在进东直门内的，海运仓这个知道吧？ 海运仓， 对， 嗯， 然后还有刚才那个张鑫说的这个南新仓、北新仓、大军仓。寄养仓， 这就没听过了。陆米仓熟悉是吧？ 陆米仓熟悉是吧？我更熟悉，我小时候住那儿。 是吧？啊，今天仍然是有这个有使用吧？今天这个地方还有吧？ 有，它原来因为我小的时候我不太记得，反正我们都叫它部队大院。然后我们知道那里面有，我可能看见过，但是我记忆很模糊。 陆米仓吗？ 就在 俸禄的禄。 对，它这个仓就在陆米仓的这个71和73号大院，当时就是对，我们就叫部队大院，我们进去好像看见过。 这儿还有一个著名的清官海瑞啊，他其实当年在陆米仓就是主要是就管这粮仓，是吧？ 对， 还有什么仓呢？ 那个西新太仓 啊， 还有太平仓 哦， 大兴左卫仓。这个 太平仓是不是今天那个胡同啊？太平仓胡同，就在那儿是吧？ 对，就在那儿。然后这个是11座京仓，还有4座通仓呢。这个通州吧，这一向就是咱们最重要的这个漕运的这个重要枢纽。所以呢，这个它呢，就是各朝各代呢，都是粮仓都非常集中的地方。然后它这个明朝呢，有大运西仓。这个大运西仓呢，简称为这个西仓，俗称呢是太仓。这个太就是极大的意思 啊。 这个仓呢，建于永乐7年，在通州旧城的西门外。然后它呢是正统元年的时候呢，被定为了这个大运西仓。这里面有一个小故事，就是正统14年的时候，发生了明朝最著名的这个土木堡之变。然后这个蒙古这个大军呢，直逼北京。为了保护建于城外的这个大运西仓呢，当时呢皇上就下命呢，这个镇守及巡守这个官仓的这个官员们建筑这个城市来保护。这样呢就在通州的旧城边上呢开扩了一个通州新城。这个新城就是由他而来的。然后还有大运中仓、大运东仓和大运南仓，这4个仓。 好，那我们上半段时间有限，张鑫把这个问题的答案告诉我们啊。 对，答案应该是庆丰公园。 庆丰公园应该是最后一选项啊。 是，没有郭守敬的雕塑。 好啊，这个张灿呢，大体跟我们说备选答案啊，再说一遍应该是吧？ 对， 他觉得第三，反正没事，反正你也答错了，没关系啊。我们稍事休息，咱一会儿下半段继续回来。咱们下半段有一个重点关注点，就是我特别感兴趣的南新仓啊，据说现在已经发展得非常非常漂亮了啊。好，我们稍事休息，咱们一会儿见。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玉河的亭桥水榭，通惠河的浩渺烟波。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朝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奖你赞强度，

比如说南新仓，就是为皇家储存粮食的这样一个粮仓，它是目前全国仅有的啊，而且现存最大、保存最好的皇家粮仓。这个粮仓向上可以追溯到元代，啊，元代这个仓叫北太仓，在乾隆时期呢，这个仓达到了鼎盛，根据文献的记载呢，有76个鳌，目前呢是现存9个鳌，已经打造成一个南新仓文化区了。还有像禄米仓，它主要是储存官员还有兵士的俸禄米的，所以这个就叫禄米仓。比如说像海瑞，大家知道明朝的名臣海瑞就曾经做过禄米仓的仓场的监督。其他的像通州的大运中仓还有通州西仓，这都是属于通仓，通州城里边呢基本上都是粮仓啊，而且呢根据历史的记载，这些粮仓呢它的那个储藏的仓鳌是非常多的，达到了700多座，有3000多间房，储存的这个粮食当时能达到900多万担，所以可以说通州基本上就是一个大粮仓。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打开文化之门，我是赵亮。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啊，是来自电视剧《天下粮仓》的主题歌，叫做《热天热地热太阳》。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西志群老师啊，给我们串讲了一下啊，今天我们的这个主题就是北京和通州的粮仓啊，确实这个粮食啊特别特别的重要，尤其在漕运开通了之后啊，那么京城的百姓官员，尤其主要是官员哈，怎么生活呀，就得靠这个可以说是南粮北调啊这样的一个大的工程，通过漕运呢到了通州，后来可以进了北京，然后得需要这些粮仓啊，把这些粮食给它储存起来啊，这也就有了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很多的啊这个粮仓的遗址。那刚才我们上半段呢是跟张田和张欣啊，我们一起啊回顾了一下这个粮仓的历史吧，从元朝到明朝基本上我们都说到了哈，然后在明朝里边是有很多我们很熟悉的名字，今天也是能够看到它的遗迹，不过更重要的是它还有一些新的发展哈，过去的粮仓今天已经丧失了这个当年它的这个实际的功用了，但是在今天呢它又有了一个全新的文化定位啊，这个是我们主要要来关注的。那咱们在正式开始之前，还是让张欣把下半段的这个问题出给大家好吧。 好的，刚才西志群老师他那段讲话里面他提到了海瑞，就是说海瑞曾经在禄米仓待过。我们这个题呢就是有一个选项就是海瑞哈。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句话的出处是什么？是以下哪部戏？应该是A 海瑞罢官， B 七品芝麻官， C 许九经升官记。 这几个官啊， 对， 到底是哪个官说的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对，就是不是说提到海瑞就一定选海瑞啊。 哎呦，咱也不知道是干扰选项啊还是怎么样啊。好，那我们就继续来看一看这个北京通州这么多的粮仓啊。张天中我说他要稍微的解释一下是哪个仓来着。 没有、我说那个还没说完清朝的。 那对，刚才咱们的是到明朝哈。 对对对。 那清朝的这个粮仓又产生了怎么样的变化呢？ 就是清呢，就是明之后呢，清定都了北京，其粮仓制度呢也延续了明朝。在光绪之前呢有京仓13座，通仓2座，其中呢有7处呢 依旧沿用的是那个明朝旧仓的名称。 嗯， 他们呢是禄米仓、南新仓、新平仓、太旧仓、海运仓、北新仓和复新仓。 嗯， 然后这个太平仓呢，虽然它也用的是太平仓，但是这个此太平仓呢非彼太平仓了， 地方不一样。 对，这个地方呢被在这个康熙44年呢迁于了这个朝阳门外以南的个南城根的下面，护城河的西侧。 哦， 它的这个旧的仓鳌呢并入了这个禄米仓。 所以我们今天说那个太平仓胡同实际上它是明朝的那个太平仓 的 所在。 对对对， 是吧？ 对。 那么清朝的太平仓呢其实是在朝阳门外，对吧？ 对， 是在这个地方。哦，是这样。 对，然后呢清朝呢它呢又新建了几座，一个呢叫御风仓，一个叫储记仓，一个叫万安仓，一个叫这个本玉仓，一个叫丰仪仓。 嗯， 这以上呢五仓呢与新建的八仓呢合称为这个京师13仓。 哦， 对，通仓呢就还有两座了，就是大运西仓和大运中仓。虽然就是两座，但是它的这个存储量也是非常惊人的。因为在这个康熙年间呀，朝鲜的这个贡使李夷显呢建造这个通州大西仓之后呢，不禁发出那个感慨，说到直乃吉府之晋侯，水陆之要会也。就是说他就发现那个就是通州的这个粮仓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嗯 嗯，我稍微解释一下这个现在还可以说的有点故事的粮仓吧。像禄米仓我刚才说过了，就是在那个部队大院里头。 嗯， 他明朝的时候呢，刚才张欣也说了，是清官海瑞呢曾在禄米仓呢任这个仓场监督。 嗯， 那个仓内呢还有这个明代的这个仓场监督提名碑，碑上呢还记录了这个海瑞的事迹。 嗯， 这个禄米仓呢在1911年的时候呢改为了这个陆军的备服厂。 嗯， 然后南新仓呢待会儿我们重点解释我就不说了。海运仓现在呢东直门中医院呢就是它的旧址。 哦， 在1900年也就是庚子事变以后呢，这个改为了这个仓场公署。民国的时候呢又改成了这个朝阳大学，但是现在呢就看不到了。 嗯 嗯，北新仓呢它呢就是在这个海运仓的北边。 嗯， 所以就叫北新仓。 哎， 民国的时候呢也是改为了这个陆军北服厂，现在呢还有7座保存完好。 嗯， 我现在就说完了。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哈。那其实这个我们说南新仓是就是我到北京这个就算北漂吧。这北漂的时候很多很多朋友都说啊一定要去南新仓啊特好。我当时就想，我说一放粮食地儿它有什么好的啊，但其实就是说它在今天其实是有了一个新的这个就是文化定位啊， 是 艺术定位啊。那张欣呢也是到了这个南新仓其中之一的就是对外开放的叫艺术粮仓，是吧？ 对，在里边采访了一下。 哎，嗯，那这里边有什么样的别有洞天之处？这里边有什么样的现在有什么样的内容呢？ 它现在是一个美术馆，叫、 哦嗯、 其实就是南新仓一共保存了有9座仓鳌嘛，现在那个只有这一个是可以进去看的，其他呢、 啊、 都是可能里边有的也住着人，有的或者是空着，都是进不去的。 哦， 嗯， 就这个是对外开放的，是吧？ 对， 啊、 嗯，而且这个呀，不光可以看一些美术作品，它还经常搞一些活动，就像现在吧。 嗯， 就是这一周其实等于是从上周五到今天，它是举办了一个北京2018北京纪实影像周。 哦， 就是放很多那个纪录片儿。 嗯， 我觉得那些片儿还挺好的，其实今儿晚上就是最后一部。 哦， 咱们现在它正放着呢，应该放的这个叫管乐人生。 啊， 是一个塞尔维亚的。 哎呀，我觉得这个感觉非常的复杂哈。当听到我们这个消息的时候，哎呦真是好，然后一听正在放的还这泄气，也不知道是高兴还是不高兴。 但是我觉得其实就是在这儿说这个也是想给大家重点推荐一下，大家去了可以注意一下，就是在这个南新仓这一片区域吧，它现在是一个文化休闲街。 啊， 就是咱们上半时段不是还有个问题问这个哪儿有郭守敬雕塑。哪儿没有？ 哪儿没有？ 对，南新仓好几个人都发来说觉得南新仓应该没有，但实际上南新仓那儿有郭守敬雕塑。还有就是专门

我跟他那个对话声音是压得很低的，我觉得那也是在这个巨大的这个粮仓的这个古老房子里面，包括在很多美术作品面前，就是产生一种敬畏。就好像就要轻轻地说。 那这是今天的这种感受哈。 对， 那今天我们说已经变成一个文化的场所了啊。 对， 但是它当年是一个什么样子，还特别想请咱们甜甜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写的这本书《旧京一瞥》啊。这其实啊，是吧，很多人都是特别喜欢老北京啊，是老的多老啊，那是元朝这北京开始建设了，是吧。那么这个南新仓你刚才说了，这应该是永乐年间建立的啊。 对对， 然后之前这个元代之前也有基础，对吧。 对， 那他建立之后那个时候是一什么样子，再给我们描述描述。 就是说他在元代的太仓的基础上这个建造的。元朝太仓是干嘛的呢，是供皇室，他储存的是皇室的这个米豆韭菜还有这个药材什么的。然后后来呢他就到了这个明朝的时候呢，然后就变成了这个南新仓。南新仓呢他这个仓熬的数啊，就是与这个元代就不太一样。他原来元代是每座十间嘛，明代呢是每座五间。然后他呢这个有当时就是《明慧典》记载呢，这个南新仓呢旧熬呢有249座，现有180座，共计898间，空地49座。南新仓的这个仓特别的大，面阔23.8米，净升是17.6，高约7.5。我呢是没进去，我是在外头看了看，确实是挺壮观的。而且他那个他那个砖，我觉得好像都是城砖，我还摸了摸，对，然后就挺厌世的那种，对。 它那个砖就有点像长城砖似的那种灰的很大的砖。 对对， 它就是按照军事标准建的。 对，它后面我看文献说它外头本身还是应该有围墙的。而且就是我在查资料的时候，在查那个乾隆全图的时候，就是虽然不是明代的吧，但是清代的，它就是你查南新仓的话，它会有图示，它会有图，然后就是咱们这些仓都能看到，虽然画的不是那么详细吧。但是他该有的有，像什么气楼什么的他都给你画出来了。 对，我觉得大家去那儿以后除了看以外还可以用鼻子去闻。就是 难道还有粮食味儿不成？ 有一些仓是有那个木头的香味 儿 的。 木头香味啊， 就是有一些仓虽然我没有进去吧，你在外面就能闻到木头香味。 对，他因为我查资料上他也说了，说他整体的这个木质结构啊都是从四川、湖南、湖北、江西运来的整根木头做的。所以他我觉得要么他结实呢，他能不结实吗？他都是城砖。然后说他为了防那个潮， 跟这个砌了个小城堡似的。 对，他防潮，他的那个仓底也是用墙，就是墙砖来做的， 都砌一层那个砖的地面。然后呢他在砖上面还架一个就是木架子， 对， 在上面放粮食。 就是为了防潮嘛。但是就是这个就即便是这样也有那种发霉的米。因为我姥姥家是旗人嘛，然后我听我小时候听姥姥说，她说她小时候吃的就是那个老米，说是就是因为他们旗人嘛有俸禄嘛，然后跟普通人不一样吃的老米。我就搞得我就特别，哎呀，我说这肯定是一定是好米哈。然后我姥姥就跟我说是紫色的红色的，哎呦，我就特羡慕。后来我长大以后呢，我一查资料呢，说这些米其实就是库底子，就是陈米。但是呢人家说吃过的人呢说虽然是陈米，但是它有一种特殊的香味儿， 是吧。 我觉得是不是跟它那个底下的木头啊什么的都有关系啊。 好，那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张欣还是把我们问题的答案来告诉大家好吗。 问题的答案是应该选 B。 是七品芝麻官。 七品芝麻官， 这是一个豫剧。然后另外两个呢，海瑞罢官和许久一经升官记都是京剧。 这个半世烽烟这个朋友呢选了 B， 但是他补充了一个九品芝麻官，您看串了，那是周星驰啊。那半世烽烟还发来了一段感慨，他说历史发展的特征啊就是物是人非，往事如风，说现在物和人似乎都要消失在沧海桑田的变化当中了。对于生下来就面对高楼丛林、阡陌纵横、阔气非凡的大都市的人们来说，这些消逝的地方里面的故事将和他们的生活一点连接都没有了，但回忆是没有